谁又能做到？承认吧，是我傻，他 把眼泪擦掉，抱歉是我傻

心如影的艳阳。为了梦想，我选择翱翔，怎么换回淡淡的忧伤？ 从哪里来？

你千万别走鸟。 月儿圆呀，月儿圆，月儿圆呀，又过了一年。 不要吃着孩子，我心中无挂牵。异乡人生活是烦是忙，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，也没有好烟，好不容易找份工作，心切把活干了，心里头淌着泪，脸上流着汗。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，想起了远方的爹娘，泪流满面。 冬天一下雪了，你千万别着凉。 月儿圆呀，月儿圆，月儿圆呀，又过一年。 我是这孩子，我心中有挂牵，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。 心中无挂牵，异乡的生活是烦是难。 月儿圆呀，月儿圆，月儿圆呀，又过了一年。 我是这孩子，我心中无挂牵，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。 温柔手能抚慰我

手空着就开车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